嫂把台湾天命儿不得见，后影儿好像啊七宝船本当向前，把清欢托人了你你你不断。大嫂前来见礼， 还礼。俊爷，敢是失迷路途的？ 阳关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我乃招民问心的。 有民便知，无民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哦，王宝钏， 真是。 啊，俊爷，你与他有情？ 无情。 有故。非亲非故，你问他则甚？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我问。 今夜请稍待， 请便 切至。想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今日才有书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若不向前，这书信嘛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俊爷要见王宝钏，大过衙密，你可知道？ 刘知英儿，冤在天边，不能相见。 这。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那书信来也啊。 哦，我也告别， 请便。 哎呀，切记，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贞洁如何？看四下无人，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东兵陈大木旦夕，庄子健身旦夕起，酒壶洗过了，若不问你薛平贵，挑起自己的气，功差带泪，日子哪去？ 书信发

鬼推马给了我十人两文银， 我来问你，你在金银之中吃几分钱了？ 一分。 我那丈夫呢？ 也是一分呢。 你二人举世一样，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是个风流浪子出身，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了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雪浪也是个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哎呀，雪大哥啊，雪大哥，今日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 哎呦，都被他吃掉了。 本里转来吃了两瓶不成管我半好分， 你就该问他要， 无忧也是枉然， 打骂也该问他去要啊，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 俊爷，你要见歹的何物？ 防身宝剑。 赵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 杀人不要偿命吗？ 难道是你这银子就不要了吗？ 有道是善财难舍呀。满眼里可以去朝阳看见到长安城有一个王室把我传 知了，王宝钏该你的 不该， 欠你的 也不欠的， 不该不欠你替他责审。 我来问你，这负债 子还， 负债呢？ 气 怎么样啊？ 气不管。 哎呀，他倒推了个干净，依我看来，少不得这债嘛，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啊。想起买八大三买一当军人呐、 啊、当军人是哪个？ No, 不才就是我。 有何为证？ 婚事为证。 拿来我看、 拿来大嫂，你那有志气之人，婚事拿在你手，三把两把扯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 以你之见呢？ 去至前村，约请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呢、俺哄你不沉默， 寒心的墙挡。 坏人呐、啊， 提起了别人我不不叫那葫芦背不是内情，你我同道将父亲三人对饮，一不说恨命 啊，三人你我有仇恨要听呀，官不认臣， 我不在朝为官，官不给你引得于战，满地方来有多少名人出到哪地两川， 地两川四十有八山，为今你要人不要我钱， 我的相不对付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将你送到了官衙内，那半个上下官正难闹，昨天尽管叫你死钱用你，你的腿好难 打扫，我是话你不断，为今你哪怕找当官，衙里衙外我打天官保大嫂就断一半， 今夜就要把狂言起怒，有日期两天七枪大字到了三亲二老叫一怒一番， 好一个人间王宝钏，得官调戏一枉然，怀中提取了一二滴，将你放置在地平川，隔的银子三两三，昨日打扫做样脸，卖脸我做一三，大手水之三环，我与你风流的夫妻就过几年了， 这定银子我不要与你要，做一副寒假的钱，买不足花包饭，买只钱花包饭，买大大喜马鞭，做一副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我俩一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想着西城通汉中，乃咽喉之要道。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 是啊。臣的愿的本事啊，咽喉咙发气而来看呢，我承诺 像不慌不忙啊， 怎么呢？ 闹了半天，这城里头埋伏着十万神兵啊。 是吗？哎，我瞧瞧， 哎， 我瞧瞧，我瞧瞧，哎呦呦呦呦，哎呦，伙计，你猜怎么着？ 啊， 这里三层外三层的 有多少？ 我是一个也没看见呢。 你呀，肉眼凡胎看不见神兵，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 哎，听丞相的吧。

金。 陈差人去打听打听的是那马岭的边疆往西行，并非是马祖某少才能假隐士将帅不和才是生我的家庭，你多三成多叫心叹而无言，有多的下沉只可晾在地楼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谈谈心城内并无别的啊，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犒赏你三那军，到此就该把成亲，为什么你犹豫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祸亲左右亲那同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骑上车楼。 小年纪知道什么，老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后队改为前队，人马倒退40里。撤，待我师退他。诸葛亮啊，统兵，你这条计只好瞒哄旁人，焉能瞒得过司马？想老夫有头便是深通战策，岂能中你的诡计？你失臣也罢，恐臣也罢，我不进去，你岂奈我何？我停了， 别走啊！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

刚才是张金秋演唱的《西厢记》，再请欣赏余淑妍演唱的《打直上坟》。欣赏完了余淑妍演唱的《打直上坟》，再请欣赏邢慧生演唱的《元宵迷》。 刚才是荀慧生演唱的《元宵谜》，接下来请您欣赏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吊金龟》。刚才是李多奎演唱的《吊金龟》，最后请听谭富英先生演唱的《战太平》。